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我来啦。 嗯，丽华你好。刚刚也提到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嗯， 这名字呢好像不是外号吧，它就是它的大名就是这样的。 大名是这样的，没错。 而且听说它这个取这个大名的时候呢还费了不少力气啊。 没错。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故事怎么样。 好吧好吧。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呢就是位于京畿道嘉平的这个甲鱼岛。 甲鱼岛、啊、 其实也可以叫它叫做这个鳖岛。 对, 对对，没错， 我一直都叫它鳖岛。 对对对，其实我也叫它鳖岛，但读起来可能就觉得甲鱼岛会比较深刻、啊、哈。在起这个甲鱼岛的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吃力的、 嗯、 当时 有 故事有过程、 嗯、 那我们的朴主播知道这个甲鱼岛这个名是怎么由来的吗？ 我光知道它是有故事的啊。我可能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可能觉得、嗯、诶，这个甲鱼岛附近是不是盛产甲鱼呀、啊、 诶，这个猜想不错。 或者是它的形状像一个甲鱼、 嗯、有点靠近了 啊、那么公布答案揭晓吧。 没错没错，那这里的这个岛屿的名称呢其实和咱国内是有点关系的。嗯， 那 是韩国当时就是在刚解放之后呢，有很多就是国内的中国人来这里，就是耕种，就是种香瓜，对，种香瓜和西瓜，对、 嗯、 对，为生啊。所以呢，这里当时的在初期呢叫做这个中国岛。 嗯 嗯, 嗯，但是因为就是在解放之后呢，就是需要整理一下这个韩国国内的小岛屿的一个名称呢、 嗯 还特邀了这个韩国地名委员会开了好几次的这个会议、 哦、 选择了这个名称呢。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名称的候选哈、 嗯、 但最终呢有人称就是啊，我们把它称作甲鱼岛如何呢？因为当时呢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就是有叫做查拉木的一个山，就是翻译成中文的就是乌龟的脖子的一个山、 嗯啊、 而且在这个山的对面，这个岛就位于这个山的对面、 嗯、 所以而且这个岛屿的模样也正好和这个甲鱼的模样类似、 啊、 比较相似、嗯、所以就给它取名为甲鱼岛。 还不错啊，你看这个名字又形象， 对 啊、又好记。 嗯， 虽然这个名字是岛啊，不过听说它不是这个天然的一个岛、嗯、是吗？ 没错、 啊，是这个围水建坝以后，然后慢慢的露出来的这样的一块地方，还是这个后来建的是吧？ 对，这里1943年是建了这个清平大坝。 嗯， 在清平大坝竣工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小岛。 啊， 那这不是海里的一个岛屿， 嗯、 这是就是江坝之间的一个 江岛、嗯。 那因为这个周边的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美丽呢，所以呢，非常适合这个城市的人先。闲暇的时候过来疗愈的一个岛，也可以在这做一些野营啊等等。那而且这个甲鱼岛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庆典， 嗯， 在秋季， 嗯， 爵士音乐庆典，甲鱼岛爵士音乐庆典，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哈，非常非常有名。 对，如果您爱这样的爵士音乐或者是摇滚乐的话、 嗯、 band music 的话、 嗯、 我觉得您一定会知道这个，因为太有名了，这个 对太有名了。 对, 对，说不定听众有很多都来过呢。 对对对、 嗯、 啊，可能现在大家都听得非常兴奋、啊、估计有人已经准备好这个秋天要来参加了是吧？ 没错、 啊、其实呢这里真的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疗愈的岛屿。 嗯， 它附近的这个南怡岛大家都知道对吧？ 对， 可能跟南怡岛的这个名声是差不多的啊。 嗯嗯， 这里一年四季呢游客都会络绎不绝。 没错， 但是在这个甲鱼岛上呢其实最有名的还是刚我们提到这个 Jazz 啊，爵士音乐节。另外呢这里的露营的设施或者是露营的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 这个呢是最有名的，这稍后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没错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岛也挺特别的。我们要进岛的话啊，可能一般人想，哎，进岛那我就坐船呗。 对啊， 大不了这个科技非常发达， 嗯 啊、我们这个坐什么跨江大桥之类的， 嗯 啊，陆路过去。其实还真不是，是吗？ 对，而且这个甲鱼岛呢，因为它不是位于大海嘛， 嗯、 是位于这个北汉江的一个、 嗯、 算是一个小岛，它其实呢是和陆地有一点相连的， 啊、 所以 不用走上去。 哎，对对对， 啊、 不用坐船、啊，你也可以到过去、 嗯。 但是呢，如果走着去的话，就不是没意思了嘛。 哦， 我们可以从 爬着去吗？ 爬着去，从天上飞过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 一回事？ 是可以利用这个高空飞索、 啊， 对，可以过去，非常非常刺激有趣。 这个入场方式很不错啊、 哎、对， 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闪亮登场。 是， 下期节目丽华也飞进来吧。 好吧好吧，太希望了，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啊、嗯、我觉得这个速度与激情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入场的时候 是、 嗯、可以体会到， 已经开始了， 应该是很快吧， 很快很快、 嗯、 这个高空飞索的时速会高达80公里、嗯、对左右、 哦、 那 基本和汽车的一般的这个 高速公路上的最低限速 差不多了，对，非常刺激。而且这个高空飞索的总长呢为640米左右，算是很长了。那从头至尾飞过去呢需要飞过去需要1分20秒左右的时间，非常非常有趣。 描述的很准确吗？ 对，1分20秒，对，飞过去是 啊，我觉得这还挺快啊。如果您恐高的话，稍微克服一下， 对，一闭眼就过去了啊。 对对对啊，你看这个，我觉得比起这个步行入场的话，你这样的话会更有存在感， 是不是？ 大家都体验一下飞进去哈。 没错。 那在岛上呢？这个岛呢就要比入场的时候要安静一些，要更这个疗愈一些了，它没有那么刺激。 对， 因为在这个岛上呢，纯属这种纯天然的感觉。 对对， 你可以散散步， 没错， 可以骑骑自行车， 哎，对， 都是非常非常放松的一些活动，对吧？ 是是。那这个甲鱼岛呢，是和这个山，还有这个江，还有花和树，各种植物，就是也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大自然。 对，算 你可以把它想做一个休养林了。对。然后还有这个甲鱼岛周边还有4公里左右的这个水边的这个散步路，非常非常美丽。 你看看这个有山有水，这就是我们这个印象当中最佳的一个自然景观。 没错没错，刚才朴主播也说过，这个自行车嘛，也可以，也有一个专门租借自行车的一个地方，有专门儿童骑的，大人骑，成人骑的，还有就是一家3-4口人一起骑的4个人乘的一自行车，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美食，还有植物园等等都在这里可以享受。刚才不是说就是不用坐船也可以过去嘛，但这里有专门的就是可以乘船的，让你做一个坐船体验的一个设施， 也 不要遗憾。对， 很齐全啊，除了坐这个火车去不了以外，哎，坐火车也行，您可以提前坐火车到嘉平郡，然后下车， 没错没错， 坐汽车，然后再步行再飞进去，哎呦我天哪，一天的旅行您所有的这个交通方式 对 都体验了，很不错啊。刚才提到这里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不错，因为大家知道秋天里呢也不是这个草木凋零，有很多花也是在秋天里开的，尤其是这种野菊花啊，五彩缤纷的，挺漂亮的。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花儿都开了，您可以在这里或是漫步， 没错， 或是骑行，在这美丽的小岛上转一转。 是的， 没有什么词了哈，就转一转嘛，别有一番风味哈。 没错， 那来到甲鱼岛呢，一定得体验这个露营，还有参加爵士音乐节，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尤其是这个爵士音乐节啊，刚已经为大家铺垫了，接下来呢，也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没错， 真的是非常特别有名的活动。 没错没错，特别有名。那如果就是大家就秋天来到韩国的，我建议大家真的就喜欢音乐的朋友一定要去一次这个甲鱼岛。那每年韩国的秋天呢，在甲鱼岛都会举行这个爵士音乐节。那今年呢是第15届爵士音乐节开启之年。那爵士音乐节会举行为期3天的这个活动哈。那直到去年呢，这里累计游客数达到了200万名。你说说这个节目， 对，小小的岛， 真的非常有名。 对， 那这个爵士音乐节呢，是在过去2004年开始第一届的这个音乐节，然后它就开始越来越有名了。那直到2008年呢，还有2010年呢，被评为韩国最有潜力，就是最有 代表性的 这个庆典之一。那在2011年和2013年被评为优秀庆典。那之后呢，还被评为最优秀庆典等等。在韩国庆典上当中非常有名。 对，它应该是这个顶尖级的一个 顶尖级的了 音乐节了啊。我觉得这个鳖岛呢，可能也就是甲鱼岛，它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音乐节而变得更加有名了，全球闻名了啊。丽华，我觉得应该是喜欢这种。爵士音乐， 也是喜欢的。我是比较喜欢嘻哈音乐嘛，但是现在 对对对， 随着一年一年的这个年龄的渐增，我就觉得爵士也是蛮好的。 爵士是一种小资的代表啊， 是， 对吧？可能你喜欢爵士音乐的话，哇，真的是让人很羡慕的感觉。 没错。 有就是爵士音乐家有了解吗？ 爵士不太了解， 可能嘻哈音乐人 对嘻哈比较了解 啊，是比较了解的哈。 对对对，但大家不要担心，来到这个爵士音乐庆典，你对爵士音乐没有什么了解也 OK。 对，你就可以完全融入其中，因为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如果大家参与过这种整天的，像国内有很多有名的，比如说草莓音乐节这样的，你完全就是去玩的。 对， 没有人说请你回答正在唱歌的这个乐队的背景是什么，怎么样？ 对， 爵士音乐它是怎样的一种，没有这样的， 没错， 负担啊， 没错。而且甲鱼岛的这个一个宗旨，就是不太懂，即使不懂音乐的人，也可以享受这个庆典，对，它宗旨就是这个。 对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啊，是吧？那 今年的举行时间刚提到是秋天，具体时间是十月份，对吧？ 没错。 我们来请丽华聊，这个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没错，那今年的庆典是在10月12号开始举行，三天的一个庆典。没错没错。那大家来到这里呢，你也可以参加三天的庆典，你也可以只参加一天啊。 嗯嗯嗯。 那如果参加三天庆典呢，会在附近抓，就是找一个这个可以野营的一个地方。 是。 对，然后可以三天，整整这个三天在这里就是享受庆典。 我觉得您有这个计划呢，我现在就赶紧去预定这个场地了啊，因为估计到时候很难定的。 嗯，今年肯定是特别难定。 对对对。 因为今年是韩国爵士音乐庆典50周年那个纪念之年，所以会邀请到这个韩国歌手王赵荣斌先生出场。 张碧呢知道我们在韩国他是有歌王之称的、 歌王之称， 很多很多歌手的偶像都是他、所以您如果能够来到这儿的话，不光可以欣赏到您心目当中那些非常优秀的爵士音乐的乐家们的演奏，也可以一睹歌王赵荣斌的风采。 没错，来到这儿呢还能看到世界各国的这个游客。 对、 对，非常有意思 啊，大家可以交交朋友。 对的、 很不错啊。 嗯， 刚才提到了您如果想要在这里过夜的话呢，那就是要订一个露营的场地。 对的 啊，要在这里露营。 嗯， 露营呢也是甲鱼岛上最最最最有特色的一个项目之一了。 没错， 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这个露营吧。啊， 对， 每年来这里露营的人应该是很多吧？ 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特别是在2008年呢，这里就是举行了这个世界露营乘车度假大会。 哦， 所以说这里的有所谓的这个野营和露营的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了这个国际性的一个规模了。 国际有名的一个露营节，我觉得可以这样去命名它。 没错， 如果您喜欢户外、喜欢露营的话呢，绝对不能错过。 对。 这次的这个爵士音乐节的时候的这露营的。 对，那我们朴主播喜欢露营吗？ 我没有试过 啊，没有试过。 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这一点。 嗯， 我可能不能一下去爵士音乐节露营，因为那里面都是一些高手了。 哎，露营高手。 我可能慢慢学习以后啊，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的爵士音乐节的时候我就去露营。 没错 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去感受一下。 没错。 另外呢，如果您是露营高手的话，又是这个想去参加这个露营节，打算待三天的话， 嗯， 要注意的就是。您呢一定要带足了食物。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 因为岛上好像不卖这个特别的一些其他零食或者是食品吧。 对，没有饭店。 对对对， 对，没有饭店，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还好附近有这个大型超市、 啊、 你可以在大型超市买完之后进去。 对，我们的意思就是您完全就是野营啊。 对，完全是野营， 完全就是露营啊。因为都得自己做啊。 对， 食材这个原生食材是有的。 嗯， 大家可以去买来做一做。 对， 甲鱼岛呢，我刚刚也提到了、它其实离南怡岛不是很远。 嗯， 所以呢他们都是位于嘉平郡的。 对， 如果您接受了这三天的这个露营旅行之后呢，出来以后呢，如果就是吃腻了自己做的东西以外，您一定要品尝一下嘉平的美食，就是烤鸡排。 没错，这烤鸡排太有名了。 对，它跟春川的烤鸡排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有名，春川也有名，这里的这个嘉平的这个烤鸡排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对， 大家都知道烤鸡排是怎么做的哈。 嗯啊，有人可能不知道呢。 我介绍一下吧。 你就想介绍一下是吗？ 啊，对，我迫不及待了。 好的啊， 就是鸡肉和各种蔬菜，那个鸡肉是用这个调味料已经调过味的哈，然后和各种蔬菜炒在一起在铁板上，啊。非常好吃，最好也可以去炒一个饭。 但以为这个做法有多难是吧？ 哎，这个太简单了，很抱歉哈。 啊，当然除了这个铁板上的一碗呢，还可以有这个炭烤的，大家都可以选择尝试。好的，到这里呢，这一期的嘉平郡的甲鱼岛也是憋岛这一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提醒大家，十月份啊，这个音乐节就要开幕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您去到京畿道阳平的龙门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治愈系的一个地方，希望能够锁定收听。好了，在这里呢就跟您说一声再见吧。 再见，下期见。 下期再见，拜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